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都在听。 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心过。就足够。 我的温暖，你的冷漠，让爱起雾了。如果爱情化在起雾的城市模糊，还是能清楚。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偏？就别再隐忍，期待你挽回，你却拱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她，却不敢叫她再等。别家里再继续难分，她会遇到更好的男人。 还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心过。就足够。 我的温暖，你的冷漠，让爱起雾了。如果爱是画在起雾的城市模糊，还是更清楚。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忍，期待你挽回，你却空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她，却不敢叫她再等。别差你再继续难分，她会遇到更好的男人。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忍，期待你挽回，却拱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没差你再继续难分，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

在三年夜望天边星宿，仍听见小提琴如哭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回流，无可挽救再分辨，为何只是失望填问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 这样。

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30岁了，光芒和激情已被岁月打磨，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活？我喜欢30岁女人特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于是工作中忙你太久，不觉间已30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你再三选择。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

missing you, and I'm wishing you would come back through my door. Ooh, why did you have to go? You could have let me know. So now I'm all alone. Girl, you could have stayed, but you wouldn't give me a chance. With you not around, it's a little bit more than I can stand. And all my tears, they keep running down my face. Why did you turn away? So why does your pride make you run and hide? Are you that afraid of me? But I know it's a lie, what you keep inside. This is not how you want it to be. So baby, I will wait for you, 'cause I don't know what else I can do. Takes the rest of my life. Baby, I will wait for you. If you think I'm fine, it just ain't true. I really need you in my life. No matter what I have to do, I'll wait for you. Been a long time since you called me. Don't you forget about me. You gotta be feeling crazy. Can you walk away? Everything stays the same. I just can't do it, baby. What will it take to make you come back? Girl, I told you what it is, and it just ain't like that. No, why can't you look at me? You're still in love with me. Don't leave me crying, baby. Why can't we just start over again? Get it back to the way it was. You give me a chance, I can love you right. But you're telling me it won't be enough. So baby, I will wait for you, 'cause I don't know what else I can do. Don't tell me I ran out of time. If it takes the rest of my life, baby, I will wait for you. If you think I'm fine, it just the last thing I do. Baby, I'll wait for you, 'cause I don't know what else I can do. Don't tell me I ran out of time. If it takes the rest of my life, baby, I'll wait for you. If you think I'm fine, it just ain't true. 慢醉，轻轻松，人生路你就走，就当我俩没有明天，就当我俩只剩眼前，就当我都不曾离开，还正沾满你心怀。你的眼神充满期待，我的心中尽是未来，空气之中弥漫着恋和爱，发现感觉已经不在，默默的你却不肯说，只是不愿意看到你朦胧泪眼，我就变成那晚慢慢吹，轻轻松。

已经把我伤口化作玫瑰，我的泪水已经变成雨水，早已轮回。我已经把对白留成了永远，忘了天色究竟是黑是灰。分手伤了谁？谁把它变美？我的眼泪写成了诗意。 只是当夜

but say 心我黑我悲跨过生我谁要将我便要将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 吗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金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6月21号，由文牧野导演、宁浩监制、徐峥监制并领衔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曝光了阵容版的终极海报。徐峥、周一围、王传君、谭卓、杨希明、张宇等七人组成的药神团全阵容集结。那电影呢，将于6月29号开启预售，并将于7月6号以 IMAX 中国剧目的多种制式同步上映。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公布了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意见指出，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级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日前，公安部部署了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交交通管理服务的便利化工作，公布了便捷快办、网上通办、就近可办等20项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新措施。在昨晚的世界杯1/8决赛中，巴西队以2-0击败了墨西哥，连续7届挺进8强。著名篮球运动员勒布朗·詹姆斯的经纪人表示，詹姆斯将以4年1.54亿美元的薪水加入洛杉矶湖人队，结束了数月来人们围绕这位 NBA 超级巨星职业生涯的猜测。于5月18号在国内上映，由约翰·卡拉辛斯基自编自导自演的小成本恐怖片《寂静之地》在全球收获了超过3亿美元的票房。据悉，该片的续集《寂静之地2》目前正在筹备中。《权力的游戏》剧组周末在8年拍摄的大本营贝尔法斯特举行大型的杀青派对，各主演齐聚一堂，不少已故角色的演员也专程赶来与剧组话别。 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 向谁？ 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歌曲《爱相随》送给你。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亚威。 哎，今天和亚威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关于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啊，世界杯的。 世界杯的比赛真的是非常精彩，当然也有很多的 西班牙、 葡萄牙这样 都是已经出局了。 本届世界杯真的是频繁爆冷，以至于很多高楼都把天台给锁上了。 其实这也是我们比较调侃的一点啊。也希望大家这个看球的时候不赌球啊， 对，还是好好看球。那对于本届世界杯呢，豪门接连出局，你是怎么看的呢？你的朋友圈是不是都被刷炸了呢？现在对于硕果仅存的几个球队，你觉得哪一队最有优势呢？来给我们说一说你的看法吧。 没错，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来给我们留言，聊一聊现在的世界杯最有冠军相的你觉得是哪一个队呢？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经典九六九的精美礼品。 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就像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

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哲理，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让我大声地对你说 I'm thinking of you，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那灰尘的票根你留作纪念，不必害怕面对离别，剪掉一丝头发让我放在胸前，走到哪里都有你陪相随，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后面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一种寸步不离的感觉，我知道就叫做永远。 这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歌曲《大城小爱》，送给你啊，也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和亚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世界杯传统的豪门强队硕果仅存，你觉得哪一队最有优势呢？ 嗯，来，我们来看看听友的留言吧。 没错，听友阿祖说啊，他说我比较支持巴西队，因为巴西队今年真的是非常强，他们还有世界级的球星内马尔。 嗯，其实巴西队今年很有冠军相啊，昨天晚上的比赛也是踢得非常精彩。 没错， 那其实我觉得今年大家所聊的这些传统的强队呢，比如说德国队啊、西班牙队啊这些，其实在我看来都算是伪强队吧，因为他们的技战术的打法相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来说比较落后了，他们主要都是依靠传控的打法了。 没错， 那在现在这样一个世界杯呢，其实可以看出来传控的球队基本上都已经出局的都差不多了，那现在巴西队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其实我对于巴西队还是比较期待的，很有可能今年的冠军就是巴西队了。 没错，我觉得还有一支比较有这个竞争实力的队伍，法国队。 法国队前两天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 对，4-3击败了阿根廷。 对，但是他们的问题也稍微有一些存在，其实他们一直运气还比较好，碰到的对手呢可能就是不算特别难。 没错，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法国队整体的年龄比较偏年轻化，可能这个大赛的经验相对于较少。 没错，那么你对于本届世界杯，你觉得哪一队今年会有优势夺得世界杯的冠军呢？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看法吧。 没错，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969，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剩下的球队里你觉得哪一队最有冠军相呢？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信心，斗志却依止。谁人令我去滑流，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去天几高，明知道你没有错，爱硬要我原谅。

在这个我们的家庭里面做到了。 宜宾五粮液系列酒品牌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卓平， 作为中国最好的白酒企业，我们推出五粮人家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的产品，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我们消费者的成长的一个需求。那么可以说五粮人家它是一个叫做点滴皆温暖的一个定位，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定位，希望的是带给我们消费者以温暖的体验。 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 我们崇尚这个技术啊，我们觉得技术可以改变很多，包括像改变世界啊，改变生活，改变城市的痛点。我平时就在琢磨这个技术，我更喜欢用技术狂人这个词来形容我。